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在北京的东北方向，有一个位于深山区的小村庄，村民们生活在一条大约10公里长的狭长的山谷里。虽然说路途呢有一些曲折，但是村子生态绝美，那就是密云区石城镇的黄峪口村。在黄峪口村的最北端有一座山神庙，在山神庙附近啊，就是白河支流蛇鱼川河的发源地。这条河从山神庙一直沿着东南方向流，最终汇入密云水库，整个水源滋养了山区，让黄峪口村山清水秀，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今天记者就带您走进密云区石城镇的黄峪口村去转一转。首先呢，我们来请黄峪口村的党支部书记饶世忠来介绍一下黄峪口村的历史。 黄峪口村的形成应该是明朝戚继光镇守边关那会儿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村要按照就是我们老人说，实际就是戚继光那会儿带着这徐长城留下的后裔 啊。 这黄峪口是原来呢在修这个长城的时候叫黄崖口关水长城，这个在1617的时候我们河道这里挖出过那个竹节炮。 竹节炮， 竹节炮就是那时候戚继光那会儿研制的 等于当年呢修长城的那帮人等于是士兵了，是吧？ 对。 然后他们呢在这儿的后代逐渐形成咱们这个村，对吧？ 对对， 一直传到现在。 一直传到现在。过去叫黄崖口关，到最后要慢慢演变变成叫黄峪口了，是一个广口。 咱们整个这个村是不是就是沿着这个景区这两边， 沿着这条沟进了10公里吧。从口门子一直到山神庙。 咱们现在村里大概有多少人呢？ 当时是在这常住的农业户口是154户，310多个人，有肥农户，有30多户， 300多个人也不算是一大村了，是吧？ 不算大村，我们是在我们这里算中等村吧。我们最大的村就是800口人。 虽然黄峪口村的规模不算大，但是呢却算一个历史名村了。据饶书记介绍说啊，黄峪口村本来是明长城的一个关口，叫做黄崖口关，后来呢逐渐演变成为黄峪口村。而根据历史记载，在1511年以后，明朝的国力从强盛转入衰退，北方的游牧民族趁机多次向南方进犯。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明穆宗即位以后，不但重用政治家高拱、张居正来执掌朝政，还特意把抗倭名将谭纶和戚继光从南方调到北方，委以重任。其中，戚继光就担任蓟镇总兵这个职务。而戚继光到任以后呢，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塞上长城。他发现啊，原来有很多的长城啊已经低矮单薄，不少地方呢出现了坍塌和倾覆，不能够发挥防御敌军的作用。所以戚继光花了16年的时间，对蓟镇所管辖的1200多里的原有长城进行了普遍的改建和重建，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这部分长城呢，如今叫做金山岭长城，位置就在河北滦平和北京密云的交界处。当时戚继光动用了从山东、宁夏、河北、北京、江西等等啊各地调来的各路军各兵种，而如今黄峪口村的村民就是当年修筑长城的官兵们的后代。作为戚家军的后裔，黄峪口村人在骨子里啊就流淌着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也诞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黄峪口村党支部书记饶世忠就向记者介绍起这些抗日英雄。 对，在抗战期间，我们这个是被划成那个无人区。 无人区。 对。把我们这面的村民全都给赶出去了，在这个黄峪口关外面有一个叫小城的地儿。把这我们这人都给那卷着去了， 赶出去实际才没赶净，在咱们这里头有那啥给养伤员的，这一个老奶奶已经没了，她活到90多，她是给养了好几个伤员， 嗯， 她到最后八几年的时候，人家就是她给养的伤员，你回来上这找着了。 嗯， 又找这老太太。 哦，当时也有一些伤员就在咱们村， 伤员就在咱们山上的拉伤，在这的养伤。 嗯， 还有咱们这参军的， 嗯， 有两个烈士， 两个烈士哈， 都是在那啥跟着那个师团这步走的， 嗯， 参军走的。 嗯， 在抗战期间啊，这里属于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而刚才饶书记所说的十团，指的就是抗日名将白以化所率领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在抗战期间，小白龙白以化曾经率领部队在黄峪口村和敌人战斗过。当时黄峪口村有两位烈士，在战争中就是加入了白以化的部队，在与侵略军的斗争当中英勇牺牲。 其中有一个烈士叫沈凤通，他是在这的，为了保护八路军的粮食，我们山上有个八路军是那个唐良栋， 哦，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八路军的粮食，叫日本鬼子给活埋的。 啊，是吗？ 对，他原来就是民兵。他穿上这军装3天，就让日本鬼子给逮住了，逮住之后给活埋了。 哦， 活埋还不是一下给埋死的，挖了坑之后先倒栽葱， 倒栽葱啊， 倒栽葱给埋，埋完了之后憋得难受，他给提溜出来，提溜出来呢，弄了3起，最后也问这粮食藏哪，商量藏哪，他就没说，最后也是给那什么， 哦， 让刺刀给挑了之后给埋了。 哎呦， 他死的那年是24岁。这个哪个我们民间先知这都有。 这个烈士叫什么名字？ 叫沈凤通。 沈凤通， 就我们黄峪口村的， 嗯， 姓沈的。这个沈凤通，这个我以前我们作为村里的也想给他找到，是现在就是他这个究竟这古时埋在哪块了？ 嗯， 其说不一，有人说在这，有人说在那。 啊，不知道具体埋在哪儿了，是吧？ 对， 因为那个时候被日本人活埋了，可能。战争期间也没有留个标记是吧？ 对， 到现在不好找。那他有后人吗？ 他没有， 太年轻了是吧？ 对， 嗯， 他是有侄子。 哦，有侄， 嗯，他们隔好几个。 他本人等于也没结婚，嗯，啊。 对， 嗯， 最后也惨死在日本鬼子这个刺刀之下。 黄峪口村悠久的历史、红色的传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让黄峪口村拥有了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先天优势。在2018年，黄峪口村还被评为北京市级传统古村落。所以啊，说起黄峪口村的旅游资源，饶书记如数家珍，相当自豪。 要说旅游资源，我们山上有古长城。 嗯， 刚才说我们那啥是边关要塞的，完了之后是被北京市命名为这个古村落。 哦，咱们村是古村落。 你看我们山上各种植被，植被丰富。 对， 各种植物， 嗯， 在华北地区有的东西，咱们这都有。 植被很丰富啊， 植被 很。看来动植物资源都很丰富， 对 吧？对， 中草药上百种。 哦， 各种植物说得达到上千种。这我们在96年的时候， 嗯， 请过林业的专家， 嗯， 给考察过，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哦， 游客到这来，这一个是登长城， 嗯， 到长城上观秘水库。 哦， 能观秘水库全景。 哦， 就像今天这咱就站在长城上 啊， 哦，整个秘水库水库大了 啊，哦， 看的是清楚着。 嗯， 到山上八路军唐僧洞了，到那山上有两个古柏。 古柏， 对， 哦， 古柏这个当地人都叫管它叫这个夫妻柏。 哦，夫妻柏，哦， 这两个树是那树已经都挨得快了。 哦， 树大差都， 哦， 现在长得说正好是两个大树这么长的， 哦， 人咱们人是从这底下走。啊，这树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在那上咱们这的得那集上烧机器，把那一个树给烧巴拉花。现在就是清晰的看见，这都是用火烧过的痕迹。 现在做烧鸡是吗？ 烧鸡吃啊，他把那树给烧没那个点着了。 哦， 站在那上你可以看密云水库， 嗯， 进库那口就是白河大峡谷。 哦，白河大峡谷。 密云水库是分超河白河嘛？ 超河白河。 对，我们这面叫白河。你像布勒村站呢，是超河入库口。 嗯， 我们站在那山上正是看到白河入库。 嗯， 这水要是赶上在7月份、7、8月份的时候， 嗯， 你看这个那水充沛的时候，尤其今年， 哦， 这雨水充沛， 哦， 站在看那个密水库进水口那块那个景壮观。 哦，就是这个白河呢汇入密云水库的那个交汇口。 对对。 细数黄峪口村的自然资源啊，也不由得饶书记不骄傲。在1995年的时候，北京科学院就曾经考察过，并且啊，在黄峪口村建立了智慧谷黄峪口青少年科学考察园地。在这个园区里呢，森林覆盖率高达89%，除了大面积的野生山林中植被种类多达1200多种之外，还有人工栽培的果树10多种，有6万多株。而山地野生果类呢，有10多种，比如这个猕猴桃、山葡萄、山杏、酸枣等等。 另外呀，还有工人食用的山野菜30多种，野生菌菇类20多种，中草药100多种，以及各种野生的小动物和山禽候鸟，更有陡崖断层等等啊，多种的地质地貌景观。另外呢，还有金沙、铁岩、石英、云母等等啊，岩石矿物资源。当然，更不要提这里的峡关、隘口、长城遗迹啊，绵延10多公里，非常的壮观。从2008年开始，黄峪口村还利用独特的环境优势，发展中华蜜蜂养殖专业，创办了北京黄峪口村养蜂专业合作社，引导鼓励村民大力发展中华蜜蜂，走出了一条养蜂业与保护生态，还有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的振兴之路。 我们到我们这儿来，还有这个中华蜜蜂 哦，中华蜜蜂。嗯、 对，我们村里的是养中华蜜蜂的人入社的是70多户， 嗯， 70多户。这中华蜜蜂呢，到这的合作社有一个科普馆，就是专门为这个中小学生市民到这儿来参观学习 啊、哦。 科普馆里面就是展出的都是咱们中华蜜蜂的知识，这个还有这个中华蜜蜂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哦。 中华蜜蜂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蜂种， 土生土长的， 这是咱们中国的蜂种，就这一个，还有一个叫那个东北黑蜂，但是东北黑蜂它也属于是中蜂的一种，哎，实际的统称都叫中华蜂，都叫中华蜜蜂。 哦、 咱们这个中蜂是2006年已经被农业部列为这濒危物种进行保护的。 哦，就在咱们这个景区里面吗？那个中华蜜蜂谷？ 对，就在这里。那目前说，我们这个地区就应该是最大的了。 嗯、哦，那中华蜜蜂产蜂蜜吗？ 采蜂蜜，它采蜂蜜是过去咱们使这个过去这个传统的蜂桶，好像是一年就取一次蜜 啊、哦，比较稀有。嗯、 一年从春一直到晚秋，它所产的就是这个山上这各种植物花粉蜜，它都有。实际上，这个蜂蜜呢，应该是酿造时间在300天整。你看， 哦，300天 对， 哦、 你看，就现在这那个路边这不还有点活呢？ 嗯， 这蜜蜂还整上它去，它让采花粉。实际上哪个蜜蜂早就不采了。 嗯嗯嗯。 我说这个为什么农业部要把这个中蜂列为这个保护物种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中蜂就要绝了。 现在咱们普遍养蜂用的是那种意大利蜂， 对 吧？ 就由于这意大利蜂的引进， 嗯， 才把咱们这个中蜂所占有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啊、 哦。为啥华北地区原来多少蜂，现在根本几乎就寥寥无几？说我们呢，这在2010年开始建的一个科普馆， 嗯。 建科普馆那会就是本着说搞旅游， 嗯， 得连养蜂子卖蜜，再搞旅游。 那咱们这儿这个蜜蜂是就是原来就有的，还是说咱们就刻意把它保护起来才有的这个？ 原来咱们这就有啊，咱们这个村子就是有这个养这个中蜂的历史，这个从古代开始就 啊、 嗯 哦、一直有、哦， 一直就有，一直就有呢。但是咱们这个蜜蜂就是产蜜量稍低一点， 嗯， 为什么咱们中国要引进意大利蜂？意大利蜂是产蜂娘， 嗯， 又产蜂蜜，它产蜂蜜它是大兵团作战，它只要是有大的冬蜜。蜜源那是产蜜量快的，小的蜜源它根本就不去。咱们中蜂不是，中蜂是亲老，跟咱们中国人一样，亲老朴实。你外面游的小的花花草草，它都去。这就像是蜜蜂根本就不去 啊。 蜜蜂只要是大的蜜源花粉一没了之后，就得靠喂，人工复喂。 嗯， 咱们中蜂不用，中蜂你只要说在一般的条件下，这中蜂就到秋天就不用喂。你像这蜜蜂必须得它得喂过冬汤。 是， 哎， 那咱们这个中蜂产的这个蜂蜜有什么特点吗？ 中蜂咱们那啥产的蜂蜜是无污染， 无污染、嗯、 无污染零添加，什么都不用添加。 嗯， 尤其是咱们这巢蜜，就是这个蜂桶，我每年是霜降，我连续举办了八届中华蜜蜂歌蜜文化节。 哦，歌蜜节。哦， 对，举办了8届，今天是10月23号， 嗯， 要举办的，由于疫情给叫停了 啊， 都准备好了。 嗯， 这疫情怕这个疫情传播 啊， 没弄成。 哦， 嗯， 第9届的人是2012年， 差不多。对， 哦，如果说照常举行的话，这个歌蜜节都是有哪些活动啊？ 歌蜜节主要还就是吸引咱们市民上来， 嗯， 到这介绍介绍， 嗯， 让更多的市民参与进来。你得知道中华蜜蜂对咱们这个人类都有什么贡献。 嗯， 我们的口号就是这个关爱地球，保护中华蜜蜂。 嗯， 我们每届就是搞这个歌蜜节的时候， 嗯， 都得弄块大的展板，一块展布，是这个市民上来了之后。跟人把字签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看我都溜吞起来 啊。那像咱们这个中华蜜蜂，它产的这个咱们这个产区主要是以什么蜜为主？ 咱们这主要还就是百花蜜。 百花蜜， 对 啊，什么花都有， 各种花它都去采。 嗯， 这个， 不会说有专门的什么椴树蜜呀，啊，然后什么金花蜜之类的哈。 对，你想咱们这从早春一直到晚秋， 嗯， 咱们才隔一次蜜，你可不是一年。 啊， 凡是有花的东西它都有， 对， 或者就叫百花蜜。 哦， 这百花蜜呢今年是被农业部检测确定为名特有产品，您可以上 网上现在就应该能查到了。 哦， 网上就能查到这个惠城中蜂蜜，就是百花蜜，就是在那明特油产品里。 哦，它有什么特点吗？口感啊，营养啊，各方面。 口感它这个花香味浓 啊，花香味浓。 对， 嗯， 您喝着跟这个别的这益蜂蜜是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哦， 它是采集了这个上百种的这个中草药。 嗯， 咱们山上中草药有上百种。 哦， 凤是这个开花的，它都去采去访。 嗯， 清源利喉，反正我每天早上起我都喝、 哦， 我每天都喝蜂蜜、哦。这个你要是真正按专家说给说这介绍，说是中蜂蜜是就是个药蜜。 哦。 说现在就是养蜂的人比较多了。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在饶书记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中华蜜蜂科普馆，通过生动的图片和实物展示，对中华蜜蜂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 等于这个科普馆的外形就是一个大土蜂的巢的感觉，是吧？ 对对，就是一个那啥蜂筒啊。 啊， 那这就是蜂筒。 这是蜂筒、哦、这蜂筒感觉跟个树桩子似的。 这是精条编的。 哦，这是精条编的。 精条编 外头磨了泥。哦，这就是一块这个空心木头。 一个大竹竿挖的。 就等于只剩下了树皮里边空了，对吧？ 对。 就是故意挖成这样，就那个蜜蜂就这里头是吧？ 对对，蜜蜂就在这里边。 收蜂笼，感觉这是个半拉瓢是吧？ 对。 就收蜂的。中华蜜蜂看形态上有什么区别吗？跟那种意大利蜂。 这个中华蜂就个体小， 个体小啊， 对，它是颜色发黑，这个、 颜色发黑啊、嗯。 这个中蜂、蜜蜂它是个体大，发黄。 嗯，中华蜜蜂是东方蜜蜂的一个亚种啊、哦。 对， 现在全国中华蜜蜂保有量是100万群，分布在除新疆以外的全国各省市。1906年的时候，哦，这照片你看，这个灰色就是中蜂的分布是吧？1906年的时候，等于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全都有。2006年的时候呢，基本上 那会儿咱们就靠的就是咱们的这中蜂，没有这个蜜蜂。 嗯， 这1906年才那啥引进的蜜蜂啊，蜜蜂引进把咱们这个中蜂给侵蚀了。 嗯嗯， 他来了之后就是。掐咱们中蜂，掐中蜂，它就进去蜂群之后，先把这个蜂王先给掐死。 哦， 这蜂王的这群龙无首了，这 对 蜂王一没，这一群蜜蜂就得完了。 对对对，等于现在分布就已经很少了，是吧？ 现在这什么阿坝。 啊、 现在不也在恢复吗？ 哦，北京有一点点，东北感觉是黑龙江那边有一点点， 都很少了。 嗯， 在科普馆的后面还有一个大山坡，在山坡上啊，像梯田一样次第的摆放着一大片的蜂箱，传说中的中华土蜜蜂现在啊就在这个蜂箱里面过冬呢。 这是蜂筒吗？ 对。 现在这里头有蜜蜂吗？哎有哎，哎呦真的，这蜜蜂感觉个儿真是小哈，哎呦都能听见这个蜜蜂的声音。这就是蜂巢啊。 对，这就蜂巢。 哇、哦，嗡都在工作， 这是咱们传统的蜂筒。 感觉呀、啊，如果不说的话，还以为是那个像个泥炉子，其实里边就是蜂巢了。 对， 要是割蜜的话，就是割它这个蜂巢的里边是吧？ 割蜜就分这个拿刀。 现在这个天这么冷，他们也没关系吗？ 没事，不到时候。 嗯， 他要是赶天大冷的时候，他就自己结团了。 哦， 因为他结团着呢。 这个山坡上去，这是中华蜂的保护场。 对，保护场。这都是现在的，现在的。 哇呀，这密密麻麻这么多蜜蜂啊！哦，别遮着我。这个蜜蜂个是小哈、啊。 对。 200多群是吧？ 对。 一群大概是。 上万只吧。 哦，那光这一片就有200万、嗯。像这边这个显示智能蜂箱，这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啥可追溯的。 可追溯。 对。 怎么追溯啊？ 他这个蜂箱就是那什么嘛，这家公司跟我一块合作，这家公司他就能检测到这个蜜蜂的活动情况。 哦，是我看这里边写的有内置芯片是吧？ 啊， 内置芯片，这还有个二维码 啊， 等于这个蜜蜂呢哪天出去了又回来了，产了多少蜜， 他们 就能监测到， 他们监测到， 后台有电脑， 对， 电脑上这个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哦， 基于这么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环境优势，前几年黄岳口村出资成立了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打算发展乡村旅游业。按说啊，黄岳口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动植物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业应该是顺风顺水，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呢，这条路却走得相当坎坷。饶书记回忆说， 我这有这什么，这有这中华蜂了嘛，有中华蜂我这有科普馆，反正就守着有长城，还有红色故事、 嗯、 这样呢，就是经这个村联委会研究，就说利用这种资源搞个旅游，搞旅游。可是咱们又没有什么嘛，没有资金，你注册也没有。这样就是利用我们黄岳口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注册一个旅游公司。营业执照有了，也没有流动资金。没流动资金怎么办？真的就咱们想吸引的社会资金。这样咱们为了慎重起见，这样又注册了一个合作社 啊， 旅游合作社。 啊，旅游合作社。 对，旅游合作社呢，让社员入股。社员入股，用这个社员入股的钱，咱们再投资这个旅游公司里。 哦，这是哪一年呀？ 这是1617这会儿。 1617年。 这样这框架答案了，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这样又做了个项目。我们是这要说还得说这个从低收入村这事还得说几句。我们是17被北京市叫这叫评定的吧，低收入村。 低收入村啊。 低收入村的规定就是说人均一年的收入是11160。这个全村的人口呢得低于50%。得达到这个线才能界定你这村叫低收入村。或者我们呢这符合这个条件。像低收入村呢就是找政策得到了区里头的支持。做了一个叫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 啊，旅游基础设施提升。 对，这个区里的支持，做这个旅游提升项目。 都提升哪些方面呢？ 主要是登山步道安全护栏，建了一个公共厕所，买了点什么停车场，买了点摇椅座椅。这次会也干完了。2018年7月16号一场大雨给冲了。2018年7月16号那雨那是北京市，我们这是最大的。北京市最大的一次救援就是我们这的， 等于山洪了是吧？ 对，7月16号下了一场大雨，7月21号又下雨，7月22号我们是全村整个转移了，转移到水库中学，我们在那住了20天嘛。 哎呦， 我们出去都出不去，直升飞机的都来，把那什么孩子、这个老人，有的人能做的给救走。完了之后就往里头那什么送担架。那武警官兵来了600多人，开着这咱老人在这里的居住的有172个人， 全部转移， 全部转移。 当时那个水高到什么程度啊？ 路都冲毁了。您看现在我们的路都是18年冲毁了之后就开始设计，19年开始施工，19年的5月份开始施工，整个又把这路又给重新建了。我们的民房更没事，为什么呢？我们1415享受了这个市农委这个搬迁政策。泥石流搬迁，我们的房子全都加固了。 泥石流搬迁， 对，享受泥石流搬迁政策，地基都是全梁地梁堵住，整个全都那什么的， 加固过了。 对，7月16号夜里发的水，17号早晨起了，市农委的领导、区里农委领导就给我打电话，就问说这水这么大，房子有没有危险？庆幸的是，我说一处房屋没有受损，这领导就高兴了。幸亏是把这房子1415这2年我们都给弄完了，172个人无一人伤亡。 但是就是这个刚刚建好的这些旅游设施又都给冲毁了， 就都给冲去了，包括什么在那个路边放着的摇椅，把那个去这个长城的路上有那什么有一个吊桥也都给冲去了。 那咱村发展旅游还挺坎坷哈。 18年给冲了，冲了这19年又开始修路，修路修了一年，从5月份开始动工，一直到现在到11月份这条路才修完。路修好了，正在修路这会儿，有的士兵想进了。你路上根本就进不了大车，大轿可是进不了，这客人还来不了。这19年又白干了。这19年把路修好了，想着没事，到20年，一下到春节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们是紧急会议，给我们找到镇里去开会，一星就来了。你说就是，这是20年这一年又白干了。这21年想着没事，21年又赶上这疫情。我们这现在这发展这个处处受阻。 说起这一路走来的坎坷经历，连饶书记自己都感觉有些哭笑不得。不过呢，在上级部门的关怀指导下，黄岳口村先后迎来两位第一书记，帮助村里发展经济。在第一书记的努力以及上级部门的关怀下，黄岳口村顺利实现了脱低。第一位第一书记来自北京的蓝岛大厦，他的想法就是黄岳口村想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还是要依托于乡村旅游业。 那会是基础设施不行，但是说反正他通过他的朋友关系帮着拉人，那他一年弄个10多块钱 啊，等于推广旅游是吧？ 对，但是就是进社区，都是通过他的关系 啊，解决一部分农产品的销路。 对， 这个走了之后又来第二个吗？ 走了之后第二个是哪？团结回街道。团结回街道这个呢，就到这他就是19年了，19年就正赶上就修路了嘛，修路了，但是他呢。也有这种政治责任感，咱们是在哪个养蜂合作社那的，能吃能住，能接待7、80人 啊， 在这住。这完他是到节假日，纯从那城里头往那吸引来，吸引上来，但是他那守着那团结湖街道卖蜂蜜可以进社区，这样就是从蜂产品这一块，就是合作社这的那年 卖了是30多万块钱。 嗯， 尽管受天灾、疫情等等的影响，黄峪口村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并不太顺利，但是在党支部书记饶世忠看来，未来黄峪口村想要实现乡村振兴，还是要依托于旅游业，通过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充分带动乡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饶世忠说， 以后发展还得做的项目恢复这基础设施，继续得把这旅游这一块，利用这个中华蜜蜂的养殖，把这个继续做好旅游工作，村民带着带工资的上马能挣钱，游客来了之后你在家里开农家大的也是挣钱，把人能带进来，他们可以卖点农副产品。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天津港。天津是一个因港而建、因港而兴的城市，天津港的发展与迁移不仅促进了天津城的兴起，更是一次次牵动着天津发展重心的转移。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因港兴城还要追溯到唐朝时期，因守卫边境、运送军粮的需要，当时的三会海口就是永济渠、滹沱河、潞河汇流入海处，形成了天津最早的港口，围绕港口逐渐形成了繁华的港口名镇。从元朝起，直沽港开始兴盛，明朝初期，直沽港已成为海运、河运商船往来的要地。明成祖朱棣于1404年下令在三会海口西南侧筑城，调兵屯守，并将这里命名为天津。到了清朝，漕运进一步发展，围绕天津港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的繁华商业区。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61年正式对外开埠。由于对外贸易扩大、铁路交通发展和战争等原因，港区向海河下游东移至入海口，塘沽港开始兴盛。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塘沽天津新港重新修建扩建，于1952年重新开港，1966年拥有万吨级以上泊位5个，吞吐量突破500万吨。到2019年，天津港年吞吐量已经达到近5亿吨。经历了10个世纪的兴衰，历史悠久的天津港仍然在飞速发展。今天的天津港是我国最大的人工港，也是环渤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攻克世界港口难题，背靠雄安新区，辐射东北、华北、西北内陆地区，天津港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的海上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提起博士，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可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形象。而在顺义区龙湾屯镇的柳庄湖村，有这样一位博士，他毕业之后没有去科研院所或高校任职，而是选择来到农村开农场当农民，还带动了一大批九零后青年回到农村创业。常年的户外劳动让他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不过在谈吐之间，他对农业的认识和规划却依然显示出他与传统农民的区别。他说自己是新农人，要让农民成为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今天记者带您走进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湖村的分享收获农场，来看一看这里的新农人给新农村带来的新变化。 我们在这次疫情的这个统计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 CSA 的订单在就是春节的之后的一个月，订单基本上都是在翻番左右，然后在最近至少是也应该是在30%到50%。 石烟，北京分享收获农场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不过相比石博士，在农场石烟更愿意让同事称呼他石掌柜。石掌柜创立的分享收获农场，从外观上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在听他讲解之后才发现这座有机农场的奥秘。 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生物防治 哦， 这个是异色瓢虫， 嗯， 你把它的这个这里边是虫卵，给它放到那个就是草莓缸里边之后，它孵化出瓢虫就可以吃蚜虫 哦。 包括我们那边一个盒子，那个是就是蜜蜂的蜂箱， 嗯，哦，蜂箱， 嗯，在大棚里昆虫很少，怎么授粉？你看这些花怎么授粉？像原来有的常规耕作的，就是给它用激素让它做果。那其实这个一个蜂箱300块钱，你就把一个棚的这个花可以做到授粉很好。 嗯、 为什么不用这种生物的？ 嗯、 又安全又健康。最简单的就是你拿个铁锹，你在我们这儿挖两铲子， 嗯， 你能看到蚯蚓。 嗯、 但是你就在这一墙之隔这个大棚， 嗯， 那边你要不要拿铁锹挖，你就挖不出来蚯蚓 哦， 因为那边用的除草剂特别多，然后你现在还感觉不是很明显， 嗯， 等到如果说雨季的时候就是杂草特别多， 嗯， 特别是像比如说墙根的草我们肯定是不除的， 嗯， 因为它不影响我们种植 啊、 哦、而且草它也是我们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 嗯， 它可以给昆虫提供栖息地嘛， 哦， 所以我们不会用除草剂， 嗯， 这也是我们有机农业的一个理念嘛， 嗯， 就增加它的生物多样性。 有机环保，不用化肥，不打农药，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区别，分享收获农场与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采用 CSA 模式运营的有机农场。实验介绍说， CSA 又叫社区支持农业或者社会生态农业，上世纪70-80年代起源于瑞士，又在日本和美国得到发展。 CSA 它是全称是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它这个是一个英文的那个缩写，就是缩写成 CSA、 嗯、 如果咱们直译呢是叫做社区支持农业， 嗯， 但是我们后来逐渐的就不把它用翻译的，我们用叫社会生态农业， 嗯， 当时在日本呢它叫做 Take， 就是日语里的 Take， 它的意思就是说提携，就是我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要相互再去，你生产者给消费者，你用那么多农药，然后你消费者你光想买便宜的，那这个时候农民如果他的生计得不到保障，最终他还是会 引发对你消费者的一个影响，对吧？他为了增产，他多用点农药，多用点化肥，他不管你的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所以当时在最早在这个日本还有欧洲，因为他们的工业化更提前，它的污染也更提前， 嗯 啊，他们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这种环境污染问题其实比中国更早。所以后来就出现这个 TAKE 的这个模式和 CSA， 就是应对在这种条件下出现问题之后，那我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去互救和自救呢？那就组建咱们相互对接，直接对接，取消中间的环节。你消费者保障我农民的收益啊，我农民保障你吃的安全，咱们双方之间是平等的、互惠的、透明的。我用什么种，比如说我这儿用什么有机肥，你就可以随时来看啊。然后你消费者呢要付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所以最初就是从欧洲和日本到80年代就这个理念就传到了北美，后来就是86年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 CSA 的农场。 CSA 社区支持农业的运作模式，以分享收获农场为例，它采用会员制预付费的方式，消费者预存一笔菜金，农场就在下一季度的种植计划中把它的份额纳入进来。农场提倡食在当季、食在当地的理念，生产的应季蔬菜经过采摘分拣，再由物流公司直接配送上门。实验说他们做的其实是农业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说供给侧改革其实需要的是消费端的拉动，否则你供给侧你生产端再怎么改，如果说农民种出来这个无农药无化肥的没有人去买，他这端就没有动力。所以我们这几年大量做的还包括就是我们所谓叫消费者教育吧，但其实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或者说推动这个消费市场。所以你看我们从最早开始做这个生态有机农业，也有大量的一些消费者就从最初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现在逐渐的形成也是一个巨大的群体。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学的博士，实验室系统的将 CSA 模式引入中国并且付诸实践的先行者。不过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在读硕士以前，实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农民当做自己的职业。2008年，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博连读的研究生，经过学校介绍，实验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一个当地农场的实习项目。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的他，在美国农场接受了高强度劳动的洗礼。回国以后，实验将 CSA 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引入中国，在导师和同学们的支持下，创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是他对 CSA 社区支持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实验又和丈夫程存旺正式发起分享收获农场，首先在通州包了60亩菜地和110亩林地。2013年，又在朋友介绍之下，来到顺义区龙湾屯镇的柳庄湖村，承包了这里的50亩菜地和230亩果园。 我们考虑最多的一个是这边的环境好，因为做有机农业，我们对于水、土、空气的要求都比较高。 嗯， 这个附近有山，然后地下水我们都进行检测。 嗯。 比如说土壤要达到国家二级土质以上，然后水要达到灌溉用水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检测完之后发现这儿的质量都很好，再加上基础设施，你看我们虽然说这个农场的面积不大，50多亩，但是大棚我们是齐备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配菜房，就是等于我们产出来菜立刻在这儿就可以配菜，然后也有一个小型的办公区，这样就基本上满足了我们一个农场的这些各个方面的需求。 分享收获农场所在的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曾经获得过中国最美乡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称号，是一个典型的新农村。除了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独具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更是柳庄户村的一张名片。柳庄户村党支部书记李宝江介绍说， 可以说咱们柳庄户村这个一个村的这个休闲农业，在咱们说如果一个乡村说能有酒庄、葫芦、有分享收获农场，这些资源能达到的，可以说在咱们郊区来说只有咱们一个村能做到这一点。 李书记所说的酒庄指的是村里引进多年的欧式葡萄酒庄园欧菲堡酒庄。葫芦庄园是由顺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牛氏火烩葫芦传承人牛成果创办的葫芦艺术庄园。这些独具特色的农业项目将文化、休闲观光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 形成一产和二产三产互相融合的产业形态。石岩博士所创立的分享收获农场同样是将一二三产相融合。农场举办的大地之子项目让小朋友有机会接触大自然，了解和体验食物生长耕作的全过程。而农场举办的新农人培训则是面向全国各地有志于从事新型农业的年轻人。每年全国都有几百名新农人慕名而来，在这里学习有机农业种植和 CSA 社区支持农业的运作模式，再回乡创业。在这些新农人当中，年轻人、大学生占了主流。很多人从小在城市长大，虽然没有接触过农业，却有一个归园田居的梦。 因为分享收获这儿大家相对比较认可吧，所以全国各地的这些生产者就经常会来访。后来我们就想干脆就把它做成一个培训的项目，叫新农人培训。每一个月我们举办一期，然后一期一周，一周的时间，这些新农人你来到我们这儿住一周，白天基本上有半天是上课，半天是实操。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农场梦，包括有的人投资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但是他对农业完全没有概念，就砸下去了钱，结果就导致他因为没有概念最后就是亏损嘛。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新农人培训，至少你开始有一个准备，比如说你怎么选地，你选的土地上需要有哪些设施，这样保证你是相对比较少投入的，然后还有有机农业的技术，就最基本的一些实操。所以这一周的培训我们是收费的，每一期大概二三十人，就基本上都是爆满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搞到了第16期。 在分享收获农场的布告栏上有一张海报，张贴着农场所有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照片。海报中间有一行字写着，我们热爱土地，我们的名字叫农人。以这句话为中线，左右两边分成两个部分，左边的新农人平均年龄25岁，最小的只有21岁，而右边的老农人大多是柳张湖村的村民，年龄都在40-50岁。石岩说，新老农人的区分并不在于年龄。 新农人不同于传统农人的是，他是主动愿意选择做一个农民。这个既是职业又是生活。现在我们说新农人其实是他愿意，无论他是真正的农民身份，还是像我们这类的，我们叫返乡青年，他是主动愿意来选择的，也是我们对于农业的一种期望吧，就是说希望未来它真正成为一个大家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包括职业。 石岩所说的新农人与2017年农业部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的说法不谋而合。2017年，农业部印发《“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其中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民为职业，具有相当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经营，并且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同时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推动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逐步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石岩所创办的分享收获农场就像是一个新型职业农民的孵化器。他说，目前全国以 CSA 模式运营的农场大约有1500个项目，每个项目大约带动20-30个农村就业岗位。石岩说，他更希望分享收获能够像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大学，给有志于从事新型农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成长学习的空间。 我还是希望就是这个我们的农场它像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大学，或者说一个社区。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烘焙的这个男孩，他是原来学在那个一个专业的厨师技校学了5年，然后他可能也是，我觉得做厨师可能也是缺乏这种职业荣誉感吧，然后他就不想做，非得想来这个我们 CSA 联盟工作，然后做文书。后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他不合适，因为写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太难了。结果没想到他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的这些他的烘焙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是鼓励他嘛，就是一点一点开发。现在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这些面包啊、番茄酱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就是更多的这些依赖于一二三产的这些工作，能让更多的年轻人他来做。就只要你想做，你敢做，而且你有这个手艺，你就可以来。 对于在分享收获农场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有机并非只是一种农业种植方式，更是一种贯彻始终的生活方式。90后年轻人李志就是在分享收获农场工作的一名新农人，在农场工作已经超过3年时间。 他带记者体验农场餐厅洗碗的过程。原来农场洗碗用的不是洗洁精，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农产品麦麸。 这叫做厨余垃圾。南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运那个茶子、茶子粉。 哦， 我们北方一般就运这个，去油非常好，就吸附把这油吸附在碗这个上面，然后倒在这里就没有油了。然后稍微 用过的麦麸倒到回收桶。 对，然后这个就可以给小鸡吃啊什么的冻 到。哦，回收的麦麸给小鸡吃了。 对对。 哦，这些麦麸就是你们那个， 就是我们自己种麦子，然后 麦子的 麸皮， 然后 面粉的吃玉米做馒头的。 哦，这个就可以不用洗洁精了啊。 完全可以。然后这个手工皂也是没有化学成分的。 2018年10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其中统计，截至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经突破1500万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当中指出，68.79%的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周边农户起到辐射带动作用，他们大力推广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新装备，创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领带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人才振兴的突出亮点。对此，石岩博士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 很多人来到我们这儿，可能第一感受就是，哎，怎么这儿这么多年轻人？因为现在我们团队总共加上本地的老农人，一共六十来个吧，发工资的。然后其中有一半都是这个很年轻的。其实我算是这个新农人里比较老的，但这做的都是90后了，00后的。包括其实不光是从我们农场现在在这儿工作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对面。还有像附近好多从我们这儿学习完的，他自己在对面在租棚，在自己创业了。 嗯嗯， 就有一个现在一对年轻人就在我们对面自己租了4个大棚。 嗯， 他也搞这个模式。 嗯， 也在做。然后还有一个在另外一个村自己租了几个大棚一块地。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带过来了人，因为人回来之后他就会把钱留在这儿。 嗯， 比如说你租房你得交租金吧。 嗯 啊，那他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消费留在这个地区。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啊，我自己都感觉，比如说有一个大叔就是在我们这儿一直干，他就是属于最初完全不相信这个的，甚至开始跟我们说你们弄这个，你稍微放点化肥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傻？他管我们叫傻博士。 嗯， 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最开始。 嗯， 但是我觉得后边逐渐的一年一年在这边工作，然后他们认可了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变化。虽然我们不像， 嗯， 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就是一年的营业额也就1000来万，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个怎么样给大家增收致富了，或者说带动整个镇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种观念的改变， 嗯， 包括人的力量的回流，它是缓慢的，但是， 嗯， 这种缓慢的力量它是很实在的。 嗯， 如今在新农人的带动下，老农人也逐渐认识到有机蔬菜在口感和价格上的优越性，逐渐将有机从理念变为自主的选择。 我觉得未来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成熟，政策的支持，很普通的农民他就直接就用的就是这些生态农业的技术。就像我们现在给我们做豆腐的，他们这个夫妻两个就在我们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们是种樱桃。然后他就说，因为最近这几年政府不是补贴这个有机肥嘛，北京这边对这个有机肥补贴很力度很大。然后这个农大哥就跟我说基本上不用化肥了。第一，有机肥很便宜，就是基本上是免费嘛。然后而且他们都知道用有机肥种出来的樱桃好吃，即使你不是 CSA 模式，你在普通的批发你的价格都高。所以说它会形成一个很正向的影响。 有机农业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给农民增加了切实可观的经济收益，还体现在对土壤质量所带来的持续改善。实验说，经过几年有机种植，农场的土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就我们土壤的有机质， 嗯， 因为我们来的那年我们就测过嘛， 嗯， 是1%多。 嗯， 然后去年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多？ 嗯，就是土壤它好坏的标准，嗯，有机质是其中的一个。就比如说咱们真正的黑土吧，现在其实东北的土也在退化。 嗯， 但是如果说特别好的土壤，它的有机质应该是5%到6%。 嗯， 华北平原整体的大概1%，然后我们这个地我们来的时候是1.3，好像是， 嗯， 当时测， 嗯， 啊，就这几年吧，2013年到2019年，然后2019年我们测的是4%， 嗯， 就是， 哦，那已经算是很好了， 对，已经增长了这么多个点， 嗯， 你想每增长一个点，就说明你在里边投入了大量有机肥嘛， 嗯嗯。 而且甚至你可以以经济价值去测算， 嗯， 比如说我们一吨有机肥，现在你在市场上买，至少500块钱吧，你就知道你扔到了地里多少钱， 嗯， 而如果说你用化肥的话，你是不会往地里扔这么多的有机肥的，它也不会说肥地，因为我们租到2030年嘛，这个土地，那这个之后，即使我们不在这儿了，其实这个财富是留给这个村的， 嗯。 嗯，它这些在土壤里的财富是任何人带不走的， 嗯， 所以它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是公共品啊，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价格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在为公共品在做服务， 嗯。 CSA 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的成功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石岩先后被团中央、农业部、全国妇联等部门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全国金果建功标兵等称号，并且作为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在联合国粮农大会、国际 CSA 大会等多个国际会议上发言，介绍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所以每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一些就是大会的时候，也会邀请我们这个组织的代表去参加。嗯，我觉得可能一个是因为过去在国际上大家很少听到中国的声音，但是其实很多人都特别渴望听到中国的声音，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事儿还挺重要的，就是说发出我们中国的声音。 回顾十多年来从事有机农业的经历，石岩深有感触地说，这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理念、环保意识显著提升，更有意愿选择健康有机的农产品。这些年陆续出台的有机肥补贴等政策性补贴措施和税收优惠措施，也有利于推动更多农业生产者选择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过在都市消费者和职业农民的对接中，仍然有许多观念和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增进了解和沟通。如何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对于物流和品控的要求，如何扭转消费者追求过度包装和外观好看的观念，在不断成熟的消费者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之间，需要大批有知识、懂技术、擅长运用互联网的年轻人去实现有机农业服务链的完善。而有意愿成为新农人的年轻人，也期待政策层面更多的支持和鼓励措施，去帮助他们实现新农人的梦。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你比如说去一些发达国家，它的一些城郊农场，它的那个农场里都有一些小卖部嘛，它会卖一些伴手礼，对吧？那你这些伴手礼，比如说它是一个草莓农场，它生产的草莓酱，这些草莓酱它一定不是从大型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那它就需要它有它的这种上市的资格许可，对吧？你像现在我们这 CSA 群体里很多的生产者，他确实拿不到这种加工证，因为他就是手工的小规模的，你要让他变为工业化的，他就又不是这个生态的这套体系了啊。所以后来我们开始自己困惑，结果有一次跟日本的一个农场主交流，他说他们在80-90年代吧，最早原来也是这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开发了一种政府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叫公共加工坊，就是在一个镇给他做一个，比如说就像这个屋子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加工厨房，你任何一个小的农场主你都可以拿着你的产品来这儿加工，收一定的加工费，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外延的一个服务部门，你这儿加工出来所有的我都直接给你检验完，然后给你贴牌，就你就可以有资格了。所以其实要想要符合我们这种农业政策的，比如说一二三产融合，所以这类的东西它一定要打破这个一些政策的壁垒。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感谢您的收听。

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